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闻见一阵芬芳，那个有

睁开你，爱上你。命中已注定是我太痴情，我爱你的勇气比谁都还坚定。命中已注定，不要不相信，你的三言两语让我风味深情。你对我的意义没有人能代替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

声嚣张。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牺牲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照到月亮，原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笑着说爱让人疯狂，哭着说爱让人紧张，忘不了那个人的头像。

爱他跌跌撞撞到绝